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3集《静妃之死》二。屋中顿时又陷入了僵局，叶梅跪在地上，孱弱的身躯瑟瑟发抖，满脸皆是委屈。他笑的时候像猫儿一般妩媚深情，能将人活活勾了回去，眼下默默掉泪，似是受了惊吓的模样，却又是楚楚可怜，一双眼睛水雾蒙蒙，肩头一抽一抽的耸动，也如猫儿一般让人生怜，想要将他拥进怀中。而他跪下去的脚步恰好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，永乐帝低下头就能看见他姣好的侧脸，脆弱的身形。显得皇后将这一切看在眼中，反是似笑非笑地勾起唇，沈妙看得叹为观止，倒是晓得前生为何会输在叶梅手中了。叶梅便是到了现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，依旧是利用自己的美貌来不留余力地魅惑人心。沈妙喜欢傅修仪，便是默默付出，笨拙地拿自己珍贵的东西换给他。而叶梅喜欢一个人，应当说叶梅想要一个人，便是展示出自己最美的一面，引得人为他付出，将自己珍贵的东西换给他。不过沈妙看了一眼永乐帝，叶梅的这个打算只怕是要落空了。永乐帝压根儿就没有往叶梅这头看一眼。谢家这两兄弟就如两块铁板，光凭美色大约是不够的。况且永乐帝看着比谢景行还要不注重女人的美貌。只是还未等到陶姑姑，卢家却是来人了。卢夫人卢老爷都来了。静妃肚中的孩子没了，静妃也没了。这件事最愤怒的，除了已经香消玉殒的静妃自己外，只怕要跳脚的便是卢家人了。卢正淳气势汹汹地带着卢夫人到了静华宫，宫人拦都拦不住，永乐帝也懒得拦。卢夫人一进来就坐在地上哭，一边哭一边叹着自己苦命的女儿。沈妙就如看跳梁小丑一般的看着卢夫人坐谈，若真是心疼女儿，又怎么会进宫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去看卢静的尸体，见自己女儿最后一面，而是当着帝后的面哭惨？只怕心疼女儿是假，心疼卢静肚子中好不容易怀上的龙种才是真的。卢正淳本就生得凶神恶煞，这会儿板着个脸，气势汹汹的模样，真如地狱里来的恶鬼，让人恍惚觉得若非眼下不对，他是连弑君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。 皇上，静儿和腹中龙种都遭人毒害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臣将静儿养到这般大，还望陛下体贴臣爱女之心，给臣一个交代。 沈妙几乎是要听笑了，瞧瞧卢正淳的话，倒像是找永乐帝来兴师问罪了。如此嚣张的态度，真的只是孝武帝的心腹而生出如此肥胆吗？只怕一开始就没有将永乐帝放在眼中。有不臣之心的臣子，说话做事也会流露出对皇帝的不敬。永乐帝淡淡说道： 皇子皇孙姿势盛大，卢将军提醒朕多此一举。 卢正淳一噎，从前永乐帝总会待他客气几分，如今却是一点情面都不留了。他也知道皇家暗中开始对付卢家，本来以为静妃怀孕，卢家终究是多了筹码，谁知道如今姬妃淡大，何尝不气急败坏。可是他再不能如从前一般和永乐帝明着杠上。当初的皇口小儿已经成为帝王，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有手段，卢家已经示威。世上便是有这么一种人，欺软怕硬，他横你比他更横，于是他就怂了。卢静是这样，卢正淳也是这样。 卢夫人恰好哭完了，却是看着沈妙说道， 静儿出事的时候，你在当场有没有看到凶手？ 沈妙摇了摇头。卢正淳厉声道， 你当时在的时候，静儿尚且能说话，显然那人出手不久，如何没能看到？ 还没等沈妙说话，永乐帝先开口了，他道， 秦王妃只是从旁经过，没看到凶手不是罪责，卢将军不去追查凶手，责怪不该责怪之人，关心则乱了。 沈妙倒是没有料到永乐帝会为他说话，要知道永乐帝一向很是瞧不上他。卢正淳冷笑道， 哼，陛下，这世道上贼喊捉贼的事情也不少。 显得皇后皱眉， 亲王妃不会做这样的事，本宫愿意以皇后的身份担保。 永乐帝和显德皇后齐齐为沈妙说话，卢正淳也不好说什么，他笑了笑，只是笑容很是凶狠。沈妙开口道，虽然我是见到了静妃出事，不过叶家小姐在出事前可是一直陪着静妃娘娘，卢将军也不妨问问她，祸水东引的事情谁不会，本来这事儿就是叶梅捣鼓出来的，沈妙才不愿意替叶梅背这个黑锅呢。卢正淳看向跪在地上的叶梅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却没有说话。沈妙是看明白了，这卢正淳看着是个武夫，却也有着自己的精明，如今卢家被皇家围攻，眼看着是一日比一日紧张，自然是想要寻个盟友，这叶家是再好不过的了。可是叶茂才比他还要精明，叶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决定到底站在哪一头，卢正淳自然希望叶家跟自己站在一边，反正女儿和孙子都已经死了，未来的事情更重要，比起来他更不愿意为了死人而得罪可能出现的盟友。身处在权力中心的人家是连子女都可以白白牺牲的，儿子尚且还会考虑一番，至于女儿几乎更不必管，反正都是别人家的人。沈妙心里这样想着，却见一个侍卫打扮的人走了过来，径自走到永乐帝面前说道， 皇上，有人说看到了推静妃娘娘下台阶的凶手。 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是一惊，永乐帝和显德皇后都还没有说话，卢正淳已经开口道， 是谁？那人可说凶手是谁？ 卢夫人却是赶紧双手合十，痛心疾首道， 苍天有灵，终于可找到杀害我静儿之人，待我找出那人，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 卢家人这副作态也实在是太过夸张，永乐帝冷冷开口， 带进来。 沈妙下意识地看向地上的叶梅，叶梅跪在地上，脊背微微扣着，看着端的是一副委屈而无措的模样。沈妙却注意到她的手，长长的袖子遮住了她的手掌，却露出了她的指尖，细细的手指当真如嫩葱般美好，然而左手的拇指却和食指握成一个拳，轻轻地摩挲着。沈妙和梅夫人打了一辈子交道，自然知道她每个动作代表的含义，这个动作沈妙再清楚不过，叶梅在算计某个人的时候，目的将要达成的时候，会不由自主地做这个动作。沈妙心中一跳，那前来作证的证人是叶梅算计中的一环吗？他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了。又或者卢静的死真的和叶梅有关系？为什么？紧接着屋外传来吱楞吱楞的声音，这声音像是车轮压在地上发出的响动。沈妙微微眯起眼睛朝门口看去，一个婢子正推着一个人走了进来，那人坐在一张带着轮子的椅子上，膝盖处盖着一块毯子， 双手端端正正地交叠在膝盖上，他似乎不能行走，而那带着轮子的椅子恰好能被丫鬟毫不费力地推着上前。待走近了便能看清楚，那人大约十几岁的模样，模样生得精致秀气，是个少年，穿着一件象牙色的袍子，似乎有些腼腆害羞，目光却若有若无地透出一丝惊慌。沈妙整个人矗立在当场，几乎立成石雕，他的眼中瞬间充满热泪，险些掉了下来。复明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